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应该说，公子婴是一个很有才华和大志向的人，可是他生不逢时啊。如果早点让他来当秦王或者说是皇帝，相信凭着他的能力一定会把秦国治理得国泰民安。可是呢，二世胡亥已经把大好的江山给毁得不成样子了。三年的时间里，胡亥是醉生梦死，荒淫无道，赵高是指鹿为马，权倾朝野，逼得各地方起义不断，而我们忧国忧民的公子婴却夜不能寐。一入侯门深似海，大家只看到皇家人的风光和体面，却看不到身为皇家人的苦楚和无奈。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或为争权夺势，或为社稷安危，一旦皇宫有变，就将株连九族，血流成河。公子婴感到很无奈也很无助，最开始他还是试图负隅顽抗，因为他不甘心祖祖辈辈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样毁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呢，瑶关之战他倾尽咸阳所有能战斗的兵力去防守，最终也没能守住。从这里他明白了一点，他知道再凶险的关口，再坚固的城墙，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人心才是最重要的。秦朝当年的建设工程搞得太多了，再加上苛捐杂税和一些扰国伤民的政策实行，全国百姓的心都向着革命这边，秦王朝的气数终究是要到尽头了，这时候已经不是人力所能逆转的了，更何况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呀。罢了罢了，与其做无谓的抵抗，倒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公子婴握笔的手在颤抖着，他知道他这一笔下去，秦朝就将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了。罪人也罢，无颜面对祖辈也罢，子婴是凄然一笑，闭上眼睛，用那只颤抖的手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降字。出降的这一天，子婴是白衣白袍，白绫系颈，整个人是一身的白，再加上乘着白马素车，连天空也是白色的，气氛沉重而又压抑。如果不是刘邦那一身鲜艳欲滴的红衣红袍分外惹眼，还真以为这个世上就只剩下白色这一种颜色了。白色是一种死亡、悲伤、阴郁之色，红色是一种喜庆、快乐、幸福之色。白色缓缓地向红色靠近，终于两种迥然不同的颜色靠在了一起， 红色立即遮盖住了白色，一袭白色的紫鹰跪拜于地，能不被傲然而立的刘邦火红之色给遮盖住吗？刘邦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接过了紫鹰双手呈上来的玉玺，一个小小的玉玺宣告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而两种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大秦王朝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刘邦骑着雄壮宝马，在文武众将的拥簇之下，缓缓地走进了咸阳城。城中的老百姓很识时务，夹道欢迎这个新来的君王。这一刻，流氓出身的刘邦感动了，眼睛突然间一热，一股热流就要往下滚。是啊，当年那个出身在农民家庭的穷娃，当年那个整天无所事事放荡不羁的不良少年，当年那个半夜三更总是往寡妇房里钻的偷情者，当年那个守在泗水亭为人民服务的小小亭长，当年那个没花一分钱却娶了一个富得流油老婆的大骗子，当年那个忍气吞声委身于项梁手下的折服者，如今却风风光光潇潇洒洒地带领着几十万革命军进入了咸阳这个他一生中最神往的地方。当年他那句大丈夫当如是也犹在耳畔，却不料那发自内心的感慨却一语成谶。当年秦始皇的地盘如今已被自己踩在脚下了，对于已到不惑之年的他来说，还以为他的一生就将碌碌无为地过完呢，可转眼之间他变成了关中王，帝王将相中的王啊。人生就是这样，命运之神一旦垂青，连自己都感觉是在做梦一般。此时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不让他流出来，当即向众人挥手示意，当即就开始发表就职宣言了。父老苦亲苛伐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起事，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于悉除去秦法，诸吏人必按读如故，凡招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亲报，无恐慌，且吾所以还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这都是《史记·高祖本纪》里的原话，这也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其实他的话也是简单易懂的，大家只要牢记话里的中心思想，杀人的要处死，伤人的和抢劫的都要治罪，那就行了。对于受尽秦朝压迫的老百姓来说，刘邦一进城就颁布的约法三章让他们是大喜过望，他们纷纷从家里牵牛羊持美酒来慰问革命军事。刘邦推脱说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坚决不受，因为这刘邦作秀的功夫一流，关中百姓无不对他称赞有加。得民心者得天下，就这样假惺惺的刘邦在一系列的伪装之下，一到关中就受到了百姓的拥戴，这为他日后和项羽争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刘邦得民心不一样，此时的项羽却在得到了秦朝的强力大将张邯之后，干了一件大失民心的事儿来。 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了，秦始皇在求长生不老丹未果之后，迁怒于所有的儒生，先后两次坑杀了几千名儒生。焚书坑儒这一事件惊动了老百姓，整个世人全惊动了，秦始皇的罪名从此又多了一项。当然了，集体坑杀活人这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攻打赵国获胜之后，秦朝大将白起在长平坑杀了赵兵40万人呢、想想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何况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来40万人被坑杀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悲惨场面。视人命如草芥，视人命如蝼蚁，这对人性本身来说，可悲、可怜又可叹。可是呢，项羽似乎也不甘落后，把目标瞄准了张邯投靠过来的20多万秦军身上。张邯当年东奔西荡，四处镇压革命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用事实证明他率领的是一支铁打的王牌之师。军中的士兵多半是常年在骊山服役的囚人，长期的压迫和超负荷的劳动练就了他们的铮铮铁骨，磨练了他们的坚韧毅力，从而造就了他们非凡的战斗力。当他们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释放出来时，他们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会在战场上拼到底。比起那痛不欲生的服役来，打仗算是轻松的活了，有衣穿，有饭吃，还有军饷发，父母妻儿可以有保障了，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升官发财。于是他们就像一群高速奔跑永远不知疲倦的魔鬼一样，每一战都拼尽全力，每一战都奋不顾身，每一战都是舍我其谁，也因此每一战都战无不胜。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张邯也没有亏待他们，把获胜的战利品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分给他们，宁愿自己没有衣服穿，也要先给士兵们穿，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要先给士兵们吃。这是一个多么懂得体恤士兵的将军呢？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将军呢？将军这么爱护士兵，那么士兵同样也敬重将军了。人就是这样，你给予了别人很多，也会收到很多回报。所以张邯在士兵的眼中地位那是至高无上的，包括皇帝在内。所以张邯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归降项羽之后，士兵们都选择了跟从他，不离不弃。话题再回到项羽身上，按理说项羽自己有军队大约20万，再加上投降的20多万秦军，他的军队已经有40来万了，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敌的数字了。项羽和刘邦的关中之争就像龟兔赛跑一样，跑得快不一定最先到达终点，而相对来说跑得慢却一直在跑的，才可能是最终获胜者。巨鹿大胜之后，项羽的前面已经没有大的阻碍了，可是他到了新安之后却突然停下来不跑了。原因很简单，手下人太多，40多万人虽然声势浩大，但比起轻装上阵的刘邦来说，他的行军速度简直就像蜗牛爬步一样。 革命军和投降军混在了一起，鱼目混杂，各怀心事，就是想跑快点也有些力不从心。当初就是怕出事儿，项羽才把革命军和降军交叉安排在一块儿。可是呢，越怕出事儿，事情反而越坏。革命军和降军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别，打个比方，那就好像一个是亲娘养的，一个是后娘养的，地位和待遇自然就不一样了。在项羽的大军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革命士兵翘起二郎腿，对一个降兵说，给老子来捶捶背，揉揉肩，给老子洗脚。呼来唤去的，就好比他们的佣人一样，降兵们自然不服了。一次两次的还不算什么，长此以往，矛盾就此激化升级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在军中传播，投降的秦军想造反。项羽一听说就不干了，想造反那还了得。他说完这句话，向身边的英布和蒲将军使了一个眼色，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20多万湘军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僵尸。第二天，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仅存的将领闻讯是捶胸顿足，泪如雨下。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影响，张邯从此不复当年的神勇，司马欣和董翳也再没干出和他能力相称的事情来。也许在20多万秦军被坑杀的同时，他们三个人的心也随着死了。让项羽始料未及的是，处理掉那20来万累赘的秦军之后，他们前进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变快，相反，变得更加裹足不前了。因为当时坑杀20万秦军的事儿还处于瞒报阶段，关中一带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面对这样一支威武雄壮之师，天下百姓无不翘首以待。湘军所到之处，闻风来投的人是络绎不绝。于是坑杀了20多万人，很快在路上又捡到20来万人。函谷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此时的函谷关上旌旗飘扬，不是大秦的旗帜，而是一面画着牛头的大旗。城头换大旗，这意味着什么？项羽这才知道，原来是比他大14岁的结拜兄弟刘邦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关中。城门紧闭，他这支成功打败秦军主力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胜利之师，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象中的热烈欢迎的一幕。开门！项羽心里边不痛快，拍了拍马，独自到城门边一声怒吼。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一支长剑落在了他的身前。沛公有令，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入内。一名将军模样的人站在城墙之上，威严地说着。很显然，刚才那支长剑就是他射给了项羽示威的。可恶的刘邦，欺人太甚，给我拿下这座城再说。项羽是一声令下，手下几十万士兵就跟潮水一般的往城边涌过去了。项羽能不气吗？那城上的守军本来就只有区区几千人，所以呢，

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咸阳近在咫尺，霸上也近在咫尺，先去咸阳呢还是先去霸上呢？这让项羽为难了。去咸阳是因为那是秦朝的老窝，那是他一直想取而代之的地方。去霸上呢，就是去找刘邦算算闭门羹的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在还没有搞清楚事态状况之前，项羽也不敢乱来。于是他听从了范增的建议，先在鸿门扎下大营，稳住阵脚再说。这天晚上，项羽和将领们激烈地讨论刘邦的真实目的何在。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众将领是纷纷地畅所欲言，场面热烈的就跟一锅粥似的。有的人说他是怕大王，有的人说他是想独得关中，有的人建议让楚怀王来做主，有的人建议先给刘邦点颜色看看再说。正当众将领说的唾沫横飞之际，门外的魏族带进来一个人，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派来的使者。使者带来了曹无伤的亲笔书信，沛公已把秦王宫所有金银财宝占为己有，他下一步就是想当关中王啊。范增发话了，刘邦原本是酒色之徒，但到了关中后，百姓送来的财物他不接，如花似玉的女人他不碰，看来他已怀有远大之志，这样的人要留着后患无穷啊。他想跟我争关中王，本来就对闭门羹事件耿耿于怀的项羽终于发飙了，就让使者转告曹无伤，明天攻打霸上，叫他做好内应的准备。当天晚上，项羽手下的革命军是磨刀霍霍，只等待天一亮就杀往霸上。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深夜派人来访项羽，定下了里应外合的绝妙之计。再加上当时项羽和刘邦的军事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刘邦的兵力有十多万，项羽有四十多万，结果就好像毫无悬念了。可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一个人，他的出现不经意间就改变了这一切。他的名字叫项伯。项伯是项羽的亲叔叔，现在任左尹一职。曹无伤来项羽这儿，项伯就到刘邦那儿去了。更何况两个人，一个左司马，一个左尹，地位和身份应该也差不多，你来我往算是扯平了。其实曹无伤来投靠项羽很容易理解，项羽的兵力是刘邦的几倍， 论实力，明显项羽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去。曹无伤不傻，自然不会跟着刘邦走向穷途末路，转投明主才是明智的选择。良禽择木而栖呀。如果说曹无伤的举动太正常不过了，那么项羽的亲叔叔项伯的举动就太不正常了。那么项伯为什么要胳膊肘往外拐呢？其实啊，他去刘邦那儿不是背叛项羽，而是去叙旧，因为他和张良是故交。至于这段旧是从何而来的呢？那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项伯原本是江南的一个小县吏，后来有人瞧不起已经落寞的项氏家族，总是耻笑和唾骂他。那时候的项伯年轻气盛，一生气拔起宝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从此以后他就踏上了漫漫逃亡之路。后来逃到下邳的时候，和同样隐身在此的张良相遇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人是一见如故，项伯便在张良的小屋里落了脚了。直到项梁项羽起兵的事儿传过来，他才告别张良去参加项梁的革命军。后来张良也追随刘邦革命去了。项伯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和张良的情谊那是很深的。两个人虽然没有像刘邦那样动不动就结拜为兄弟，但早已经胜似兄弟了。此时项伯自然不肯让张良白白的等死啊，于是连夜来劝张良赶快逃走。可哪知道这一去，他却得到了刘邦的最高规格的接待。张良及时的报告了刘邦啊。这时候刘邦是充分发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的特长，先是自降身份，嘴上抹了蜜似的把项伯叫的那个心花怒放，然后又发挥他的流氓作风，用酒精把项伯的脑部神经给灌麻醉了。当然在边灌酒的同时还要边麻痹他的思想。刘邦说自己没有心思称王，无意跟项羽为敌，这一切的一切呀都是误会。最后说同样是革命军，这样自相残杀会受世人唾骂和谴责的。说到了伤心之处，他是声泪俱下，那眼泪晶莹剔透，那感情是感人至深。当然光有这些洗脑措施还不够，最后刘邦使出了杀手锏，提议跟项伯结为儿女亲家。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项伯早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项伯了。当他走出刘邦的大营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极力的劝说和阻止项羽不要来打刘邦。这样来回一折腾，等项伯回到项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士兵们还在养精蓄锐，以等待白天的一场恶战。只有项羽的营帐当中闪烁着烛光，他正在饮酒呢，身边还有一位美女虞姬相伴。现在的项羽也许是太兴奋了，所以是一晚上都没睡。今天只要把刘邦给除掉了，就再也没有人能跟自己争夺天下了。什么楚怀王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什么关中王，我要做的是泱泱中华的皇帝。想到这儿，他不由得豪气云天，一口喝干了杯中酒，一把握住前来倒酒的虞姬，一用力，虞姬柔弱无骨的身子就倒在他的怀里了。 正当两个人缠绵悱恻的时候，突然听到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响，有一个人硬生生地闯进来了。项羽就赶紧停止了一切动作，站起身来，正要发火呢，却见到来的人是项伯。原来是叔叔，请坐。项梁死了之后，项羽的亲叔叔就这么一个了，所以项羽很是尊重项伯。我刚刚去了沛公军中一趟。项伯坐下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项羽，他去刘邦那里找过好朋友张良，说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当年患难之交的朋友死掉。当然了，他省去了刘邦安抚他那一段。项羽早就听说过张良是个人才，赶紧问他把张良带来了没有。在他的潜意识里，刘邦那一点兵对他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张良如果肯归顺，那才是他想要的。项伯这时候充分发挥了刚从刘邦那儿学来的编故事的能力，说张良不忍两大革命军队因为误会而自相残杀，说刘邦并没有称王称霸的心，曹无伤是想自己能升官发财，才极力造谣说刘邦坏话的。然后解释他吃的闭门羹是刘邦的无心之过，刘邦为了防贼才在函谷关设防的。总之这一切都说得合情合理，入木三分，项羽听得直点头。于是在第二天早上，众士兵整装待发的时候，项羽却突然说了一句，这一战咱不打了。饕餮这个词呢，在书本上是个中性词，说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带有点粗鲁豪放的意思。项羽和刘邦这场鸿门宴，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在范增的搅和之下，后人一致认为这是一场权力和阴谋的盛宴。参加宴会的两位主角之一项羽，因为是主人公的关系，没有束缚，吃的倒是很开心。而另一位主角刘邦却是索然无味，如坐针毡，根本就没心思体会那些美酒佳肴。因此呢，饕餮这个词用在这儿粗粗一看好像不合适，但是樊哙的出现使得鸿门宴迅速升级，称之为饕餮之宴也不为过。盛宴开始前，本次盛宴的主人公项羽受到范增的质问，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进兵了？项羽的回答无非是项伯的那一套。范增听了之后心里边气得直骂娘。这里先不打搅他们了，下边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这次盛宴的特约嘉宾刘邦。刘邦和张良一同入席，至于樊哙则先站在门外候着。此时项羽、范增、项伯三个人早以主人公的姿态静等刘邦的到来。刘邦进来之后跪在地上主动赔礼道歉，在下不知将军大驾入关，未曾远迎，罪过，罪过。项羽是一副冷嘲热讽的态度，何罪之有啊？属下派将守关只是为了防贼，不想弄巧成拙，该死，该死。刘邦跟项伯的话大致内容是一样的，项羽丝毫没有察觉到其实他们早已经串通好了。原来真是一场误会啊。这一下项羽满意地点了点头，入座 盛宴开始。项羽和刘邦都爱杯中之物，盛宴开始之后，两个人你来我往，喝了个热火朝天。看着两个人的这股热乎劲儿，可把旁边的范增给急坏了。他先前对项羽突然宣布不打刘邦就感到莫名其妙，现在一见刘邦自己送上门了，不由得大喜过望，自投罗网，倒省去兵马劳顿之苦了。随即就出现了这样搞笑的一幕，刘邦频频举杯跟项羽敬酒，而范增却频频举起身上的玉佩跟项羽示意。可惜当时的项羽呀，眼中只有琼浆玉液，美酒佳肴了。看样子举佩杀敌这个暗号行不通了，范增没有办法了，只好找到一大早就候在门外的项羽的堂弟项庄。他在项庄耳朵边嘀咕了一阵子，于是正当项羽刘邦两个人豪饮的时候，项庄以助剑为乐的名义登场了。顿时间帐篷之内寒气逼人，直弄得人都睁不开眼睛。说时迟那时快，项庄眼见的时机一到，剑光一闪，就朝还在发呆的刘邦身上刺去了。这时候项伯出手了，他完全忘了他是项羽的亲叔叔，他有为项氏家族夺天下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惜这时候他脑子里边只有刘邦昨晚上对自己的种种好处，他及时挥剑挡住了项庄的致命一击。接下来场上变成了项氏家族内部人员的比武，两个人使的都是项氏剑法，知根知底，现在动起手来那当真是难分难解。如果这时候张良还没看出一些端倪来，那么他根本就不配做刘邦手下的第一谋士。他以上厕所为理由，急急忙忙出了帐门，找到樊哙，对他说了八个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一听不干了，直接他就闯进去了。什么人？面对樊哙的突然闯入，项羽很是吃惊。樊哙傲然说道：吾乃沛公参胜樊哙师也。哎呀，好一个勇士啊！项羽一看樊哙气宇不凡，心里边暗暗称赞。项羽已经有了惺惺相惜之意了，赐他一坛酒。樊哙二话不说，接过酒坛子，一口就喝了个底儿朝天。赐他一块肉。项羽接下来要考他的食量了。樊哙是三下五除二，大口大口的把猪腿啃完了。啃完了还装模作样的赞着：好吃啊，好吃，有酒有肉，神仙也不过如此。其实他在心里边已经把项羽骂了一千遍一万遍了。还能喝吗？再赐他一坛酒。项羽也真是项羽啊，折磨人还真是有一套，还知道用交替法，喝了酒就吃肉，吃完肉再喝酒，这么循环下去只怕神仙也挡不住。我连死都不怕，更何况一坛酒。樊哙知道自己再不说话，不是被酒呛死，就是被猪肉给撑死。于是他当着项羽的面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演讲。他这演讲别出心裁，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展开，

这两天不少听众打来电话咨询，说现在的海参市场的货源这么紧张，再加上下半年的节假日又这么多，希望我们能够多带点优惠活动，比如啊，咱们就实在点，买海参直接送海参的福利政策。还有朋友说呢，你们这单盒699元的野生海参价格是很便宜了，可是每档活动只有50盒的备货，这么大的北京肯定不够抢的呀。 确实啊，转眼间呢就是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了，大家呢有用海参的需求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知道啊，电视上也讲了，今年呢是罕见的辽宁高温，让辽参的产量呢是至少损失了30%以上，所以说今年秋参的价格啊一定会水涨船高的。厂家呢为了遵循市场的规则呀，每档活动只能够提供50盒的海参备货，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 那么今天的好消息来了啊，应大家要求，抢购时间积极与鲜芋仙厂家沟通协调，希望能够在月末之际带来与众不同的福利。所以呢接下来的活动您听好了，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鲜芋仙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今天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除了依然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之外，订购三盒就多送给您一盒，等于呢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划到每盒才524，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活动只此三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订购月末买三送一的套组之外呀，每一位会员朋友还要多送大家一套锅具三件套 哦， 有汤锅、煎锅、炒锅都是标准的尺寸啊，正规的锅具市场售价呢也要398块钱的。 对， 今天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呢就能不花钱免费得。 是， 但是啊需要说明的是呢，海参的月末套组啊只限三天的时间，只此三天啊，热线呢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吴女士说，还是今天的套组好，四盒海参才2000多，还送锅具，比送烟送酒有范儿多了。 是的， 东城区的何大爷说啊，海参我也吃了好几年了，前两天专卖店给我打电话说辽参马上要涨价了，问我要不要再订点，本来我还不相信呢，可看电视上今年夏天呢辽宁热死了不少的养殖海参，看来是真的，既然自己长期吃，那肯定要选择性价比高的海参呀。 一点没错啊，吃海参这档子事啊，不是说为了看起来有面子，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营养，每100克海参当中呢就含有 53.6 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营养成分。您说什么样的外卖能包含这么多稀罕的营养物质啊？ 是的， 而且还能做到每个月才200块钱都不到的花费，抓紧时间朋友们，4007106108 4007106108。 200块钱，估计您家的爱车停上一个月都不止200块了，孩子的一堂补习课也不止200块。可是呢给家人吃上一个月的海参饺子、凉拌海参、海参小米粥，难道您就舍不得了吗？ 没错， 那肯定不能呀，身体的健康才是家庭幸福的基础，所以呢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2097元订购到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炖个汤、煮个粥、炒个菜、煎个饼，想吃什么随时就做，就算您不开火送人也是特别大气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们来看手机尾号1426的邱先生说啊，我家呀就是大连的，每次回家呢我母亲都要给我做各种的海参美食、什么葱烧海参呐、肉末海参呐、海参乌鸡汤啊等等啊，还有海参刺身。这要是在星级酒店里啊那都得吃哭了。但是我们大连人呢就能经常吃到，不过我妈说了今年这个辽参呢不太好买，所以说我打算今年就带点野生的海参回家。 谢谢您的支持啊、您放心，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呢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只要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天然营养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呢月末套组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今天明天后天仅此三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官银，知世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26集。 这时张骞也带着人骑马赶到了，张骞下马拱手拜道： 德州知府张骞拜见钦差大人。 张大人免礼， 我专门赶来相送，没想到差点出了大事了。 乡亲们，我陈某不怪罪你们，你们多是为了活命被迫落草，从现在开始一粮不捐了，税赋按地亩负担，救济钱粮如数发放到受灾百姓的手中。 你可说话算数？ 钦差大人说话当然算数。 德州知府张骞 卑职在， 让他们各自回家就是了，不必追究。 是。 李八子见手下弟兄们都蔫了，再想强出头也没了胆量，只得束手就擒。陈廷敬辞过张骞等人，上了马车重新赶路。行走多时，大顺无意间回头见真儿飞马赶来，忙报与陈廷敬： 老爷，真儿姑娘怎么又追上来了？ 陈廷敬叫马车停了，下车问他： 不知真儿姑娘还有什么话说？ 钦差大人，您救了我杨家，我今天也救了您，我们两清了。 真儿姑娘怎么火气冲冲的？我以为您还要来送送我们老爷呢。 刚才那些要取钦差大人性命的人，分明是听了福伦的蛊惑，可是钦差大人死也要护着这个贪官，这是为什么呢？ 真儿姑娘，您请回去吧。 您刚才向百姓说的那三条，最后还是写在巡抚衙门的文告上，福伦今后真的就成了清官了。 真儿姑娘，你是个心明眼亮的人，什么都看得清楚，你就继续看下去，往后看吧。姑娘请回吧。 真儿突然眼泪哗的流了出来，飞身上马掉江而去。陈廷敬望着真儿渐渐远去，直望着他转过远处山脚，才上了马车。陈廷敬在官驿住了一宿，用罢早饭正准备上路，却见一个少年男儿骑马候在外面。陈廷敬惊呆了，原来竟是真儿。 真儿姑娘，你这是？ 陈大人，我想随你去京城。 去京城？这 真儿敬重陈大人，愿意生死相随。 真儿，这可使不得。 真儿不会读书写字，给您端茶倒水总还是用得上的。 真儿万万不可，快快回去，别让家里人担心啊。 陈大人别多说了，哪怕您嫌弃我，我也不会回去的。我们乡下女孩子的命无非是胡乱配个人，还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我知道你们会笑话我的，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真儿，你任侠重义，我陈廷敬很敬重你，可我 就这么带着你回去了，别人会怎么看呢？ 原来是怕我污了您的名声，这儿没什么说的了，您走吧。 陈廷敬道声珍重，登车而去。大顺不时回头张望，见真儿仍驻马而立，并没离去，他心里暗自叹息，却又不敢暴雨陈廷敬。皇上在乾清宫西暖阁进早膳，张善德领着几个内侍小心的奉驾。皇上进了什么，张善德都暗自数着。皇上今儿胃口太好，光是酒炖肘子就进了三块。张善德心里有些着急，悄悄使了个眼色，就有小公公端了膳盘盘子进来。张善德接过膳盘盘子，恭敬地放在皇上手边，皇上便不再进膳，翻看请求朝觐的官员膳牌，见了陈廷敬的膳牌，皇上随口问道： 陈廷敬回来了。 皇上没等张善德回话，便把陈廷敬的膳牌仍旧搁在盘子里。张善德摸不准皇上的心思，皇上看完了膳牌，想召见的就把他们的膳牌留下，皇上怎么就不想见陈廷敬呢？张善德刚要把撂下的膳牌端走，皇上又抬手道： 把陈廷敬膳牌留下吧，朕在南书房见他。 张善德点头应着，心里却犯糊涂。照理说，陈廷敬大老远的去山东办差回来，皇上应该在西暖阁单独召见的。皇上进完早膳，照例去慈宁宫请太皇太后安，然后回乾清门听政，上完早朝回西暖阁喝会儿茶，再逐个召见陈宫。召见完了陈宫已近午时，传了碗燕窝莲子羹进了，便驾临南书房。明珠、张英、高士奇早就到了，这会儿统统退到外头，依然是傻子跟张善德随侍御前，旁人都立在南书房檐下。天热得让人发闷，皇上汗流浃背，却是气定神闲。张善德脸上汗水直淌，却不敢抬手擦汗。突然皇上重重拍了炕上的黄案，小神风跌落在地，哐当一声，惊得人心惊肉跳。傻子立马上前弯腰拾起了小神风，放回皇上手边。张善德大气都不敢出，只屈膝低头站着。皇上生了会儿气说： 叫他们进来吧。陈廷敬刚到京，告他的状子竟然先到。 启奏皇上，臣以为还是等见了陈廷敬之后详加责问，皇上不必动气。 你们说说，陈廷敬会不会在山东捞一把再回来呢？ 皇上听着一声不吭，瞟了一眼高士奇。高士奇忙说： 臣以为陈廷敬做人老成，行事谨慎，纵然有贪墨之嫌，也不会让人轻易察觉，这状子是否可信也未可知啊。 你的意思是陈廷敬还是有可能贪咯？ 张善德拱手禀道： 皇上已经把陈廷敬的膳牌留下了，吩咐南书房见的。 朕知道。 陈廷敬天没亮就在午门外候着了，这会儿正在乾清门外候旨呢。 叫他进来吧。 张善德朝小公公努努嘴儿，一会儿陈廷敬跟在小公公后面进了南书房，低头走到皇上面前，行了三跪九拜大礼说： 臣陈廷敬叩见皇上。 起来吧，山东一趟辛苦了。 臣不觉着辛苦，山东巡抚傅伦的折子臣早送南书房了。 陈廷敬，有人告你在山东搜刮钱财，可有此事？ 臣去山东，连臣及随从、轿夫，算上臣的家人在内，共29人。回来时多了一匹骡子，两口大箱。 这多出来的一批骡子和两口大箱是傅伦大人送的，我今日把两口箱子带来了，想献给皇上一口，自己留一口。 哦，是吗？什么宝贝啊？ 明珠他们也面面相觑，不知陈廷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皇上点点头，张善德会意，马上出去了。不多时，四个公公抬了两口箱子进来，打开一看，只见是两块石头。高士奇道：“ 皇上，陈廷敬怎敢带着这么一块不入眼的泰山石进宫来？简直是细菌。” 皇上不吭声，看陈廷敬如何说去。陈廷敬便把自己去山东办差、傅伦的折子、回来时遭土匪打劫、很多很多的事儿，条要紧的都奏明了，然后说：“ 皇上，这两块石头可是险些要了臣的性命。” 陈廷敬说的险象环生，皇上听着脸上却特别的平淡，只疑惑地说：“ 告你的状子落有济南乡绅名款若干，并无一位官员，照理说这样的状子是落不到朕的手里的。 百姓告官员的御状，朝中无人，没法上达天听，而所谓百姓联名告京官，没人城头，也是做不到的。 你的意思，有人上下联手陷害你？你在德州遇歹人打劫，也是有人暗通消息？” 臣毫发未损，这事就不去说了。要紧的是山东的差事办完了，百姓稍可安心度日。 廷敬啊，你真是料事如神呐、啊！你说但凡下面说百姓自愿自发，多半都是假的，这不果真如此？ 都是皇上英明，没有轻信傅伦的抒情。 皇上目光有些空洞，正襟危坐，眼前跪着这位翰林院长院学士，一直让皇上宠也不是，恼也不是。千年盛夏酷热难耐，有大臣奏请往城里择山水清凉之地修造行宫，陈廷敬说什么三番未平，国事尚艰，不应迷费。都书人满口道德文章，皇上嘴巴都给堵住了，只好从善如流。可皇上内心呢，特别的恼火，想朝廷再怎么着也没穷到缺少这几个银子。今年的夏天更是炎热逼人，宫里简直没法活呀。皇上热得再怎么难受，也得在陈宫面前逞龙虎之威，汗都不能去擦擦。陈廷敬这回去山东办差，事情办得倒是也趁意。皇上明知陈廷敬有功无过，可就是心里觉得别扭。陈廷敬若是真把傅伦参倒了，皇上脸上也会很不好过。皇上打小同傅伦一处玩，心里多少有些护着他。陈廷敬并没有参傅伦，可见他是明白皇上心思的。皇上这心思却又不想让陈廷敬看破，心里不由得有股无名之火。陈廷敬仍跪在地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上滴。皇上见陈廷敬身前的金砖湿了一大片，竟暗自生出快意。静默良久，皇上说：“ 拿过来朕看看。” 张善德听得没头没脑，圆溜着眼睛愣了愣，立即明白皇上原来是想看看石头，便吩咐小公公把那两块石头抬到了炕上。皇上站了起来，仔细端详着泰山石。陈廷敬微微抬起头来，他也觉得奇怪，先头在济南见到这两块石头简直叹为神品，如今进了宫，这石头就显得粗陋不堪了，真不该自作聪明说要献块石头给皇上。可没想到皇上突然惊奇道：“ 这多像宫中哪个地方的一棵树。哎，来来来，你们都来看看。” 原来有块泰山石，通体淡黄如老玉，上头却有黛青树状图案，那树长得挺拔古拙。 明珠等都凑了过来，点头称奇。张善德终于看出蹊跷，跪下长揖道： 恭喜皇上，这块石头真是天降祥瑞呀。 如何说呀？ 回皇上，这石头上的树同御花园的老秋树一个模子。 哦，难怪朕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像，真像，看树下垒的土都像。陈天静，你的这块石头呀，朕收下了，真是祥瑞，朕要把它好好的收藏着，让它时刻给朕提个醒。你起来吧。 谢皇上。 傅伦的折子呀，朕看过了，他还算小事，知道错了。他这回上的折子看来有理。 皇上说完起驾回了乾清宫。恭送了皇上还宫，明珠等方才同陈廷敬道了罚。明珠朝陈廷敬连连拱手： 傅伦多亏了陈大人，不然他自己栽了都不知道呢。您我同傅伦都是老朋友了，朕得谢谢您呐。 是啊，陈大人无意间救了傅伦大人。 世奇可是话中有话呀，无所谓有意无意，事情弄清楚了，傅伦大人就知道怎么做了。毕竟是皇上钦点的巡抚嘛。 我哪是话中有话，陈大人，你敢指天发誓说你是有意救傅伦大人吗？ 张英出来打圆场。 世奇说话性子直爽，陈大人宅心仁厚。 陈廷敬本来就不想同高世奇计较，听张英这么一说，打着哈哈就过去了。没人再说起石头的事，都坐下来看傅伦的折子，好像大家都忌讳提起这石头，生怕朝那箱子上瞟上一眼。陈廷敬忽然觉得这箱子放在这儿有些碍眼，便叫人先抬出去，南书房里的人都只当没看见。陈廷敬揣摩着，也许大家都已猜到，他在德州遇劫必定是傅伦在捣的鬼，那么皇上肯定也会猜着，只是嘴上不说罢了。这正好应了陈廷敬的料想，傅伦他是参不到的。午后陈廷敬出了南书房，回到翰林院。出门这么些日子，翰林院自然也积了很多的事情，回事的接二连三，也有无事可回，单想说几句体贴话的。陈廷敬坐在二堂，见谁都满面春风，翰林们无非做些编书修史的事儿，日子过得清苦，可这些御堂高品说不定哪天就平步青云了。也很有人小瞧这些翰林，都不拿正眼看他们。陈廷敬是翰林的班头，他却从来都是看重他们的。只忙到日头偏西，陈廷敬方才出了翰林院。出了午门，上轿走了不远，大顺凑到轿帘旁说： 老爷，我说件事儿，您可别受惊啊。 什么事儿说得这么吓人？ 真儿姑娘真的跟您进京来了。 什么？在哪里？ 陈廷敬可真吓着了，张皇四顾，他顺着大顺指的方向望去，却见真儿游侠装束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真儿见陈廷敬从轿里伸出头来，赶紧扭身跑开。陈廷敬吩咐刘景追上去，对他说：女儿家独自在外，这怎么行？刘景追回了真儿，回到轿前，任陈廷敬怎么好言相劝，真儿只低头不语。无奈之下，陈廷敬只好说： 先找个地方说话吧。 大顺知道附近有家客栈，便领着大伙去了。进了客房，陈廷敬说道： 真儿，这叫我怎么办呢？ 我有手有脚，能自己挣吃的，不会连累您的。 陈廷敬忙说： 真儿，你就在这里暂时住下，别的话先不说。 陈廷敬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月圆早听大顺说过，傅伦本是贪官，老爷不仅不敢参他，还想法子成全他。他以为老爷是为这事烦恼，不便多嘴劝慰，只小心侍候着。 陈廷敬胡乱吃了些东西，就躲到书房里去了。连连几天，陈廷敬回到家里总是愁眉不展。大顺他们知道老爷的心病，也只能干着急。这一天大早，皇上照例在乾清门听政，陈廷敬带傅伦上了那个奏折。皇上早知道事情原委了，如今只是按例行事。听陈廷敬奏完，皇上降旨： 山东巡抚傅伦知错就改，朕就不追究了。傅伦有两条书请，朕以为可行。傅伦书言，山东累民之事，首在税赋不均，大户豪绅，田连阡陌而不输税赋，皆由升斗小户负担。朕准傅伦所奏，按地亩多少负担税赋。这一条，朕以为各省都可参照。傅伦还奏请，山东往后遇灾救济，不再按照地亩多少发放钱粮，要紧的是活民。救灾就是活民，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被下面弄歪了，还编出许多堂皇的理由。朕以为这一条各省都要切记。 臣在山东看到，从勘灾、报灾、复核、复报，再到救灾钱粮发放，遇时得一年半到两年，真是匪夷所思。办事如此拖沓，朝廷钱粮到时人早饿死了。 陈廷敬，你说说症结出在哪里？ 手续过于繁琐，加之户部有些官员不给好处就不办事情，故意拖延。 陈廷敬，你胡说，我户部 咋不好你放肆。陈廷敬，继续说下去。 臣以为灾荒来时，朝廷应严令各省从速勘实上报，户部只需预审一次就应火速发放救济钱粮。为防止地方虚报冒领，待救济钱粮放下去之后再行复核，如有不实，严惩造假之人。 启奏皇上，陈廷敬这是书生之见，迂腐之论，如不事先从严核查，下面虚报冒领放下去的钱粮再多也到不了百姓手里，都进了贪官的口袋。 启奏皇上，萨姆哈所虑不无道理，蝇营狗苟之徒总是不能杜绝的，但一面是贪官自肥，一面是百姓活命，臣以为利害相权，百姓活命更为重要。要紧的是钱粮放下去之后严格复核，对那些损民敛财之徒从严惩办，规矩严了，贪官污吏未必就敢那么嚣张了。 朕以为陈廷敬所言在理，着萨姆哈速速拿出赈灾之法，立除陈规陋习。你要从严管好户部属下，如有贪污索贿之人，没你试问。山东前任巡抚郭永刚处分失当，责任在朕。准陈廷敬明珠所奏，郭永刚官复原品，着任四川巡抚。山东德州知府张骞体恤民情，办事干练，甚是可嘉，着张骞回京听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